编年记上第八章，本雅明的长子贝拉，次子阿士贝尔，三子阿西兰，四子诺哈，五子拉法，贝拉的儿子阿达尔，厄胡德的父亲格拉，阿比舒雅，纳阿曼，阿和雅，格拉，舍弗帆和胡帆。厄胡德的子孙，他们是居于格巴的家族的族长，曾被罗王马纳哈特、纳阿曼、阿西亚和格拉。格拉于被掳后生乌扎和阿西胡德。沙哈拉因休了胡生和巴拉两妻后，在摩阿布平原生了儿子，由自己的妻子何德氏生了约巴布、七比亚、莫沙、马尔干、耶乌兹、沙基亚和米尔玛。他们全是家族族长，由胡生生了阿比图布和厄尔帕尔。厄尔帕尔的儿子厄贝尔、米商和舍莫德。舍莫德建立了敖诺、罗德和所属村镇。贝里亚和舍玛为住在阿亚龙家族的族长驱逐了加特的居民。他们的兄弟是厄尔帕尔、沙沙克和耶勒摩特、泽巴迪亚、阿拉德、厄德尔、米加尔、伊士帕和约哈，是贝里亚的儿子。泽贝迪亚、莫熟兰、西刺克、赫贝尔、伊士莫赖、伊次里亚和约巴布，是厄尔帕尔的儿子。雅肯、齐格黎、扎贝迪、厄里约乃、七尔泰、厄里尔、阿达雅、贝纳雅和史莫纳特，是史米的儿子。伊士庞、厄贝尔、厄里尔、阿贝东、齐格黎、哈南、哈纳尼亚、厄兰、安托提亚、伊费德亚、培努尔，是沙沙克的儿子。沙莫舍赖、舍哈里亚、阿塔里亚、亚勒舍亚、厄里亚和齐格黎，是耶洛罕的儿子。以上是按家系住在耶路撒冷的各家族族长。住在基贝红的有基贝红的父亲耶伊尔，他的妻子名叫马阿加，他的长子阿贝东，其次是祖尔、克氏、巴尔、南尔、纳达布、格多尔、阿西约、泽格尔和米克罗特。米克罗特生石马，他们兄弟彼此为邻，住在耶路撒冷。南尔生克氏，克氏生撒乌尔，撒乌尔生约纳堂、马尔基属雅、阿比纳达布和伊士巴尔。约纳堂的儿子莫黎巴尔，莫黎巴尔生米迦，米迦的儿子佩东、莫勒克、塔勒雅和阿哈兹，阿哈兹生约阿达，约阿达生阿勒莫特、阿次马韦特和齐莫黎，齐莫黎生摩扎，摩扎生比纳，比纳的儿子勒法雅，勒法雅的儿子厄拉撒，厄拉撒的儿子 阿泽尔。阿泽尔有六个儿子，他们的名字是阿次黎刚、波格卢、伊士马尔、沙里亚、敖巴迪亚和哈南。以上是阿泽尔的儿子，他兄弟厄舍克的儿子，长子乌兰，次子耶乌士，三子厄里培勒特。乌兰的儿子是英勇的战士和射手，有儿孙158人。以上全是本雅明的子孙。